国际社会热烈称颂朝鲜军民弘扬在世世代代的反帝反美较量中连战连胜的引以自豪的历史和传统。俄罗斯的明天堡和尼泊尔的阿尔潘堡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载文指出，1968年1月发生了美国武装间谍船普维布洛号事件，当时朝鲜在世界面前令人痛快地挫败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傲气。南非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网站载文指出，朝鲜是全体军民紧密团结在领导者周围的政治思想强国，拥有攻防能力的军事强国。尼日利亚人观察报载文说，朝鲜的坚定意志是如果美国发动新战争，就要统统消灭敌人，连一个在降书上签字的都不留。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阿拉伯声援朝鲜人民及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主席等外国人士说，朝鲜是个所向无敌的军事强国，拥有最强大的核遏制力，将永远取得胜利，并强调因为有胆力和志气无比的金正恩阁下在，所以先军朝鲜百战百胜的传统将一直延续下去。